去。 嘿，又翻到嚟啦， 又翻嚟啦。 系啊，继续有我荣少啊， 系我先人， 系我系 Albert 啦。 系啊，今日啊第十集啦，咁啊呢个弑父杀母嘅凶案啦。嗱，我系硬系觉得呢单案件咧，实在同我同埋阿先人太有呢个地区上嘅渊源啦，所以咧我哋当日咧就好关注呢件事嘅，因为点解咧？对于附近嘅街道。气势方向好熟悉， 最搞嘢逢系咧啲新闻一报嚟咁熟面口啊！ 点解点呢？呢个门口咩？咪隔篱咁样啊？系啦，好啦，咁我哋真系今次就真系会好正经咁呢次就讲一讲案情啦。好啦，事发嘅时候咧，三月一号啦。咁其实咧，啱啱 Eva 都讲咗啦，好详细讲咗啦。周海良就周慧华打裸搵个父母，经过警方嘅调查之后咧，就发觉咦，事情并唔系咁。咁我哋去一去呢个咧零二一三先，零二一三系啦。嗱，呢个咧就系当日咧个死者同埋即系啊佢爸爸妈妈啦， 两位死者啦， 就跟住周海良喺屋企一齐出发去饮茶剩嘅。咁咧当日咧，阿周海良就同佢爸爸妈妈讲啦，即系呢个死者周荣基同埋萧月儿啦，就讲阿爸阿妈，我咧就有等楼，咁就唔知好唔好。咁啊，我想嚟睇睇， 帮下眼啦， 咁样嘅，就跟住就一齐就去咗呢个大角咀啦，咁样嘅。好，跟住我哋咧就睇埋呢个零二一四啦。好啦，呢一个咧就喺个油站，喺国祥街油站影到出嚟嘅。 啊，呢个唔系油站， 系咪油站啊？ 啊，油站隔篱，啊系啊，呢、這个油站就喺、是、嗰个咩 Sky Warehouse， 即系咩啊？中文系咩啊？ 嘉运 大厦嗰、那个， 系啦， 隔篱嗰个油站。 系啦，咁就见到咧，周海良同阿爸阿妈就三个人行过呢个油站嘅。咁、个时间你又睇到啦，系12:26。咁换句话嚟讲咧，呢度咧就证明到呢一个周海良同埋阿爸阿妈咧，就嗰段时间系一齐噶。咁佢同警察讲，佢 唔见咗 佢阿爸阿妈。咁呢个已经讲大话啦，引起差人嘅怀疑啦。好啦，去到呢个现场嘅时候咧，咁跟住咧个案件就发生啦。咁咧嗰个案件啊，我去一去呢个0210先，系啦，有一个卡通有一个图嘅。系啦，嗱呢一个咧就系、是、阿、周海良啦，就揾一个朋友叫做谢津奇。嗱，当年周海良咧就29岁，谢津奇咧就35岁，而死者周荣基即系佢爸爸啦，就64岁，而萧月儿咧就63岁嘅。咁当日咧，佢哋就氹咗阿爸阿妈，就入咗呢个房之后咧，咁佢哋咧就开始嚟了啦，开始咧就做呢个杀人嘅动作啦。首先咧就喺背部嗰度咧就系、是。真系怼诶，闩埋门，就两人咧就喺后边偷袭阿爸阿妈嘅。其实偷袭嗰下咧，阿爸阿妈系即刻拧翻转头，做乜嘢啊你咁？咁咧就俾人乱刀咧，就斩死啦。咁刺咗阿爸爸个颈部啦。咁而阿谢春其实揞住阿妈个口啦，咁样嘅就盖颈嘅。咁阿爸爸咧就其实负隅顽抗嘅。咁谢春其咧都有帮手就割佢爸爸个颈嘅，咁样嘅。咁当然啦，施袭期间咧，阿呢个周海亮咧，佢自己都受过伤嘅，都解伤咗嘅。咁确定咗自己爸爸妈妈咧。就死咗之后咧，佢就搭的士去呢、這个玛丽医院咧，就去求诊，就去处理个伤口，跟住就搭的士即系翻屋企咧，就西营盘寓所嗰度咧就换衫啊成嘅。好啦，咁呢单案咧，咁其实就一个好有预谋嘅计划嚟嘅。咁预谋到佢哋讲紧系不停咁用我哋叫做计划定，系修改个计划，由杀人。处理尸体，到去抌个尸体，同埋去传媒公布呢件事情，同街坊去点样即 解释啊？ 亲戚朋友点样解释咧？系有晒计划嘅部署嘅，所以咧你见佢咧个样咧出嚟咧，头先上一节睇个样咧系临危不乱， 系好得淡定， 系啦。咁但系问题咧，阿周先生咧呢位周海良咧，就曾经以精神失常为理由，即系其实我哋做过咁多答案都系咁嘅。希望咧就法官判佢误杀啊，或者判佢一啲轻嘅刑期。但系你咁样计划嘅话，咁你系一个职业杀手嘅行为啦。系咪？好，咁我哋去埋呢个0211啦。嗱，呢个咧就系睇到嗰个报纸啦，系啦。嗱，最令警方好震惊的地方呢，就是 雪柜， 系啦，阿 Albert 讲多少少咯，系、哎、呢、這个真系要你讲多少少啊。 嗱，有位警员啦，就上去搜证嘅之前咧，就都收到风咧，啲同袍咧同佢讲话，喂，可能系一个肢解案咁样。咁佢一上到去咧，就佢话闻到有尸臭味嘅，因为通常呢啲咁样嘅单位，如果真系有凶杀案或者系呢个肢解案咧，通常都会好臭嘅。佢就话闻到。反而是有清香味添， 哎呀，想嘔啊！突然間， 咁佢話好疑惑嘅，因為佢又收到料係呢、這個，即所以佢係好印象深刻嘅。佢就話咁佢，但係咧去到就話打開啲膠箱，即係一啲裝住一啲證物嘅膠箱，或者跟住就打開個雪櫃咧，就見到兩位死者嘅人頭，咁就撲鼻而嚟啦，嗰啲味就、 記者都仲未算最絕，記者就問呢個阿 Sir， 阿 Sir 啊。个人头咧系点嘅样噶？ 佢话惊惊青青咁样嘅，半开眼。 系啦，半开眼。 有条毛巾垫住。 系啦，垫住嗰个切口。 同埋嗰个雪柜底嗰度都有好多毛巾，应该系垫住啲尸水流出。 系啦， 佢系咁样解，佢系咁样演绎啦。系啦，嗰、阿 Sir。 咁阿 Sir 都话啦，佢虽然身为咗呢个重案组嘅探员咁多年，但 系 开个雪柜嗰刹那都有晒心理准备。咁讲开雪柜嗰下咧，大家都要去一去。0207望一望啦，0207 系啦， 呢、這个就真系载住人头嗰个雪柜啦， 新买嘅啫， 新买嘅，好冻， 系啊， 咁嗰个雪柜咧，佢都话嗰、那个警员都话啦，佢嗰个头咧其实系有伤痕嘅，有瘀痕嘅，但系咧就保持得比较完整，一望就知道系两位死者个头啦。 最攞命系你。你一打开就见到两个头望住， 呢啲啊成世发恶梦啊！我觉得真 咁啊，唔会啊，佢都见惯嘅。 好，可以去0208啦，系啦，就抬个雪柜出嚟啦。咁记者就当然系 咁影啦， 咁影啦。好啦，除咗呢个雪柜之外咧，去埋0206啊。0206系啦，警方咧就喺上边咧就搜集咗60几袋嘅证物，包括残肢，包括成嘅。好啦 ，Eva 头先所讲咧，我要补充翻少少咧，就系佢嗰几个咧，胶箱咧，嗰啲胶箱系再菜嗰啲胶箱， 系啊， 系啦，发泡胶箱入边咧，除咗系摆满咗好多嘅碎湿湿嘅肉块之外咧，咁其实佢哋仲用盐啦，用呢、這个 臭丸 啦，仲好多唔同嘅储存或者叫防臭、防潮、防腐嘅物件咧，去处理呢个残肢嘅。 系啊， 有一部分咧，直情佢埋微波炉叮熟佢嘅。 系 好啦， 佢特登买两个微波炉叮嘅。 系啦，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翻翻嚟睇下我哋个样先。 系啦，有啲 凝重啦，我哋 有啲 凝重啦。 食唔落饭嘅，其实我哋个样。 嗱，你讲食唔落饭嘅时候咧，我哋要 系你更加讲， 更加只要讲同饭有关嘅嘢。 系 先人佢哋做咗啲乜嘢同饭有关嘅？ 哇！佢将啲残肢捞埋啲饭，然后咧拎出去掉啊，拎出去海皮嗰边掉。 佢将叮熟咗嗰啲 叮熟咗嗰啲 残肢就捞埋啲饭 咧， 抌咗佢就等人哋以为系一啲食剩嘅饭盒，就唔怀疑系人。 佢分批掉嘛， 冇错。 即系外卖仔又揸埋个单车， 系 我哋去埋0215啊，唉，真系顶唔紧。嗱，先人你讲一讲嗰条路。 哇，嗰条路真系，喂，佢踩单车佢都比较远噶。 系 佢嗱，如佢应该唔系行天桥底嗰条路，佢应该喺深旺道嗰边兜过去嘅。 回旋处系啦， 系啦，深旺道嗰回旋处，即系嗰度咩啊？嗰度樱桃街尾嗰个回旋处，然后再兜啊？咦，佢应该要落咗去下边个天桥。 唔系，佢呢度睇咧就喺边度落咧？佢喺呢个喺深旺道国祥街嗰度上。经过嗰、那个 中 汇街尾，冇错啦， 街尾嗰、那个， 跟住嗰度咧上桥咧，上去嗰度咧回旋处咧就喺另一边落翻嚟嘅咁， 系啦， 哇，好详细，我哋真系正， 海情哇， 浪情 湾行嗰啲嗰度系小学嚟嘅，大佬，你真喺嗰度搞啲， 跟住再踩单车，系嗰个咩一号云海，系一号云海， 天对出去嗰度咪 系啦，一号云海，哎，我个仔， 其实佢唔使，其实佢都行远咗嘅，佢如果佢行前少少喺海帆道。好啦，行前少少就有个位置可以抌噶啦。 系啊，嗰度多人啲。 系嗰度多人啊， 多人上落。佢今日抌咗之后咧，佢好醒啊，佢就将佢爸爸妈妈咧嗰对手啊手掌，咁要抌手掌先啦先。 冇指模啊，認唔到人啊嘛。 係啦，就係、是、死無對證。係 啦，先毀滅咗啲指模先啦。 係啦，咁、就後來咧，佢就聲稱喺嗰度咧就抌咗好多飯盒啊，抌咗好多殘肢落海嘅。咁、當然啦，我哋嘅警察就一定會落去個海揾水鬼隊去搜索翻啲證據上嚟啦。咁、就揾到嗰啲手掌嘅，係揾到出嚟嘅。 係 好啦，去埋0216噶，唔該。係啦，嗱。事发前咧半年咧，佢就话自己自杀不遂咁啊，计划复仇父母啦。咁、跟住佢就好多嘢啦。咁呢单案咧，其实之后仲好多嘢发生嘅、包括咧后来咧法庭就判呢个遗产啊。其实佢爸爸妈妈咧死之前咧，即系遗产嘅咁咁咧，但系结果咧系一啲都冇俾到周海亮嘅、因为佢系合谋杀咗自己爸爸妈妈，杀害嗰个叫做遗产嗰、那个本来嗰个人嘅，系啦，系啦。咁呢啲咧又买嗰啲咩骨刀、牛扒刀、猪肉刀啦，咁二手雪柜啦、手套啦、漂白水都一大堆嘢喺度嘅。 大佬啊，你有晒呢啲咁嘅嘢，摆明你就唔系唔杀啊！ 摆到唔系精神失常啦、 啊，系咯？你点会精神失常啊？点会做咁多呢啲嘢？ 好啦，讲起架撑呢啲嘢咧，就要去0212啦。哇！你啊，又钳啊，哇！嗰个钳咧，又锯又剩又刀，哇！啲即系十八般武艺喎。 系啊， 系啊，真系坚喎！嗰、那个夹嚟噶， 呢、這个夹唔系呢个夹，应该系夹嗰啲嘢摆落个微波炉度叮，叮完热得就系攞佢出嚟。 系咯、 啊，呢、這个夹你见啲炸炉啲人通常用呢个夹。 系啊，先人咧 太热啊， 咁啊，先人喺度就帮手重组案情啊，真系呢啲咧系好合乎常理嘅。 系啊， 而嗰个锯咧，我怀疑系锯嗰啲骨头啦，骨头嘅系啦，锯骨头嘅、好啦，我哋头先上一节讲开街坊嘅时候咧，我哋都要去一去0219啦。 系， 系啦。是不是这个街坊呢好了飞了啦飞了先。回来先回来。 不要被人。 哎呀真 的。那我要答一答。那我要答一答阿波啦他就说有传闻啦就那个。系嗰、那个阿婆咧就话有传闻差馆咧有啲人唔知道咧就唔小心放咗啲嘢食入嗰个雪柜度，咁我觉得就唔会嘅，因为嗰啲系证物嚟，佢就应该唔会攞嚟用嘅。 唔系嗰个唔冇啊冇啊，嗰个好臭噶大佬，如果你唔开，同埋佢话阿婆话咧，对啲 CID 好失望，做咩唔打佢？喂大佬，你苦打成招都唔得嘅啫。 屌，使乜苦打佢自己招咗嘛？阵间我就讲俾你大家听个 WhatsApp 内容啦吓。嗱，嗰个雪柜咧 ，Albert 呢个边个讲？阿波讲得非常之好，其实就咁嘅，因为为咗咧喺短时间之内咧，唔想令到佢个头阿爸阿妈头咧 要开住噶嘛， 系啦，腐化咧或者叫做发臭咧，佢、就真系将成个雪柜抬翻去警署嗰个证物柜，即系证物嘅地方啦，就插着佢，就继续等佢冻住，希望就可以赶得切咧、做一啲上庭嘅一啲证据嘅。 系 咁咧，嗰度咧就真系粘咗张纸，此乃证物，不能放任何东西进来。是真的有张纸粘在这里的、其实惊吓亲人啫，佢哇头啊，咁你个头度你都唔会。 我谂佢会搵毛巾包住佢噶啦，即系你每次打开个柜都见到两个头，你都死啊！我应该包遮住咗噶，应该同埋唔系正常。应该 CSI 攞走咗噶咯，隔科，系嘛？如果你摆喂大佬，你摆个证物房嗰度臭到阿妈唔认得喎，真系。如果你唔开住个雪柜， 真系唔掂啊，顶唔住，因为佢会渗尸水出嚟噶嘛。 系咯。 好啦，嗱，我再讲多少少啊。咁样警方咧喺搜查阿谢津奇嗰、那个，其实系谢津奇嗰住嘅吓。咁咧睡房嘅床屋下边咧就揾到好多字条啦，就其实咧喺度咧集紧啲数，就讲紧啲乜嘢咧？就系讲紧咧人体嘅重量啊，针筒抽血嘅量啊，买哥罗芳啊，空气嘅流通同埋切开皮肤同埋内脏嘅资料嘅。咁咧又有喺雪柜淘刀嗰啲针板米啊，漂白水啊，系500几个胶袋啊，咁好多嘅记项咧记晒喺度嘅。咁同埋佢哋咧有好多死者嘅资料啦，记录晒喺入边嘅。所以其实咧呢啲案咧，佢哋系好详细去计划去杀呢个父母嘅，系啦。好啦，嗱，讲到呢一度咧，我哋一定要去咧0218啦。嗱，呢个咧就系嗰个过程啦。咁啊，到最尾咧，其实就系东窗事发啦。嗱，呢一幅图咧，我停一停啦，我要读少少嘢嘅。嗱，呢单案件咧。点解会爆出嚟呢就借呢个阿周海亮呢喺俾阿先人讲得冇错啦喺警察熬紧嘅时候呢佢就觉得唉系时候啦 就爆出嚟咧，就係同人講咧，就係嗱呢個嗱 WhatsApp 啊個內容得對一答啊。嗱呢個係一個謀殺案，而我有份參與嘅，同人講係佢哋係我嘅父母，我係殺咗佢哋兩星期之前，因為我知道我嘅謀殺個拍檔嘅計劃咧，會將呢件事情咧，即係我哋會將佢咧作為一個失蹤人口嘅案，跟住我哋會將啲屍塊咧就會去抌咗佢嘅。咁嗱，其實我係一個精神嘅變態者，由於我嘅童年同埋青春期嘅經歷咧，令我唔會同情其他人嘅痛苦。嗱，呢度最後一樣嘢啦，人哋問佢，咁好啦，我哋而家唔爆你住，咁你會唔會同你阿哥會講呢件事啊？佢就講話，我暫時唔想嚇驚佢，等到最後一剎那咧，我先至咧會通知佢，因為咧佢將會失去全家三位親人，從今以後要獨自生活。好，翻返嚟先。 好， 呢次就 over 咗啦。好啦，下一次翻嚟，我哋繼續跟進多少少呢個案件啦，好唔好？轉頭見。